好，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看我们这个地区四周围，或者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你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正是四分五裂，不团结，很分解，在不同的程度上，比如说在这个政治方面，你看这个社会的这个政治很分裂，那种族方面呢，宗教方面呢，也是一样。其实那个宗教分裂跟种族分裂会导致暴力事件，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在家庭方面也是一样，很多家庭都分裂，导致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所以一旦呢家庭分裂，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是孩子受害，就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所以在人类的不同这个阶层都看到，这个社会四分五裂，很多人都很希望家庭团结，社会团结。那么团结呢，就好像蝴蝶这样，很美丽，想捉又想摸又捉不到摸不到。那么分解呢，就很相反，很像苍蝇，你不要它一直来缠着你。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那谈到耶和华子民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看看诗篇的133篇第一节。诗篇的133篇第一节，这里说看了，弟兄团结同住，多么美善，多么可喜。你同意这句话吗？你同意这个诗篇自闭者的心声吗？相信你都同意。不错，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普世的弟兄团体，不论我们是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属于哪个家庭背景，或者社会背景，或者种族，或者语言，我们都好像一个大家庭，相亲相爱。所以这个团结呢，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而且呢，我们的团结也是世人可以看到的。很多世人看到我们的团结都很羡慕，一些反而也觉得很惊奇，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这样团结一致呢？比如说他们看到凡是我们建造这个王国聚会所的时候，很多都会看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建造这个聚会所也好，这个分社这个建筑也好，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在南非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南非曾经一度是一个种族很分裂的一个国家，那也造成了这个暴力的情况发生在那个国家。所以在那个国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天主教天父这个神父，他就承认这一点呢。那时候我到过我们的总部，就是梵蒂冈 Vatican， 就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当地的弟兄姐妹，白皮肤跟黑皮肤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黑种人的这个地区建造他们的王国聚会所。所以当时这种情况是很紧张，因为那个如果那个黑皮肤的地区里看到白皮肤人在那边的话，他会殴打他们的。不过看到我们的弟兄呢，能够到这些贫穷的地区帮助弟兄姐妹，协助他们建造这个聚会所，这他看得非常惊讶，而且很欣赏我们这种做法。那同时呢，也在那个国家，我们有进行这个大会耶，在这个园艺场馆举行我们的大会。那这个场馆的这个保安主任呢，他亲眼目睹了不同种族的见证人，他们能够和睦共处，那就说出心里的话。他说他看到人人都彬彬有礼，谈话斯文。过去几天呢，你们的态度和行为表明，你们的确与众不同，彼此相处融洽，活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所以世人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团结的确与众不同。那我们的这个团结，促成团结这个 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可以使到我们这样团结一致侍奉上帝的呢？好，我们看看主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4章33节。哥林多前书的14章33节，这里说到啊，因为上帝不是要人混乱，而是要人和谐。我们崇拜的上帝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上帝呢？是爱好团结、爱好人和谐的上帝，不希望人而分解或者四分五裂或者混乱。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爱耶和华，我们也听从了上帝的这里的吩咐，就尽量呢把我们这些纠纷放在一边呢，那团结一致、团结和谐的去侍奉上帝。所以这是个主要促成团结的这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西番雅书的3章9节有关。这个预言呢，已经预言在我们今日耶和华见证人的身上。我们看看西番雅书的3章。第9节，在圣经1183页，西番雅书的3章9节这里说到：那时候，我就是耶和华上帝，要教导万民，改说纯洁的语言，好叫他们全都呼求耶和华的名，并兼侍奉他。所以今日不是这样吗？万民，不同的国族，他们都并肩侍奉上帝，团结一致的侍奉上帝。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里说耶和华教导我们每个人改说纯洁的语言。这个纯洁语言是什么语言呢？不是我们人现在所讲的不同的语言呢，这个纯洁的语言是包含跟上帝和他的旨意有关的真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是接触上帝和圣经里面的真理。那如果人相信圣经的真理，而且按照那上帝的这个真理、律法和指引去生活的话呢，这就导致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因为如果我们可以以上帝的话语、真理去生活的话、去行事的话呢，我们的确是讲这个纯洁的语言的，而且我们不会行事不正呢。我们不会从事不道德的行为，做出使人担心的事或使人责备的事，我们绝对不会做出这些事。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把真理用在生活上呢，那我们的行为都是一致，我们的思想也一致，我们就可以团结一致了。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两个因素。那为什么保持这个团结在现今我们说是很重要呢？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这个努力保持团结一致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跟撒旦魔鬼有关。我们都知道撒旦魔鬼在1914年被逐出天上到地上来，符合了圣经启示录的12章。那个时候天上有个这个战争，所以耶稣已经登基作王他的天使跟耶稣呢就把这些邪灵跟撒旦魔鬼驱逐到这个地上的范围。那圣经怎么描述这个撒旦的这个心情呢？圣经说他大为愤怒，因为知道他时间不多，所以他知道他灭亡的时间要到了，所以他会怎么做呢？一个邪的人走投无路，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拉更多人跟他一起下去，不是吗？所以这个撒旦魔鬼跟他的邪灵呢，从那个时候起呢，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一直抱着这种心态，不得手就破坏这个心态。很多邪的人不是这样吗？也有这种心态，得不到就跟你毁掉，跟你破坏。所以他想尽方法攻击耶和华子民，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铲除耶和华子民。所以曾经在历史，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看到，或是在西西王那个时候， 通过亚述王想真的想灭掉整个以色列国。现今也是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他通过这个极权主义希特勒政权，那通过这个希特勒呢，他想将所有住在德国的这个见证人全部消灭，不是吗？他曾经说了这句话，不过他不得逞了，因为耶和华不会让魔鬼得逞，他会给他的子民力量去忍耐这些问题。结果希特勒不在了，现在在德国我们有几十万人这个见证人在那边侍奉上帝，所以就是这样，撒旦魔鬼可以通过这个正面的攻击来灭绝耶和华见证人，因为他的心态就是不得手要破坏。那我们也谈到，通常他这个方法行不通的，耶和华见证人越受到破坏就会越坚定了，因为他们有耶和华在帮助他们，所以通常这个情况这种攻击是不成功的。那他又会另外来用另外一个手段，不得手就破坏，不得成的话呢，他就会用不得手就分解这个手段，得不到的就分解这个方法，所以他可以使到组织甚至会众内人，直到弟兄姐妹人甚至分部都会分解。那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呢，他就得逞了，他就成功了。所以他一心一意想破坏我们的这个团结，使到弟兄姐妹四分五裂，他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就成功。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守望台杂志一直在提醒我们呢，早就在1921年5月1日看的这个守望台杂志，我们受到这个警告。1921年你们出事了没有？这里有人出事了吗？我当时的警告还是现在的警告。那个守望台杂志谈到什么呢？他说谈到魔鬼撒旦若能够在上帝的子民当中造成混乱，而使他们呢彼此争吵不和，或形成或表现一种自私的精神，以致呢弟兄之间的友爱消灭无疑，他就成功把他们吞噬了。所以说这里的警告还是适用吗？肯定啊。那个文章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呢，其实提到这个彼得前书的5:8-9，就是要我们保持警醒，因为撒旦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要吞噬基督徒，就要我们保持警惕。所以既知道撒旦一心要破坏我们的这个团结，我们该怎么做呢？知道这一点，我们更应该更坚定，采取坚定的这个立场去抵抗魔鬼才行。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现在就能够促进和平，促进团结。那第二个因素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住在这个末期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整个社会会面对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已经临近了。那约珥先知怎么样解释耶和华的日子呢？他说耶和华日子呢就是漆黑昏沉的日子。那这些人反对耶和华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时候不多，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也会跟撒旦魔鬼一同想尽方法来，可能会给我们设下压力。所以现行制度面对大患难，耶和华的子民呢更需要紧密团结一致起来才好。我们呢在大会里不是看到一个情景了，就是在大患难爆发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待会我们会详细谈一谈。所以现在就是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那撒旦魔鬼会设下压力，我们更需要团结一致。这会使我们想到古代耶路撒冷城 的房子建造起来的一样。我们看看这个诗篇的122篇第三节跟第四节怎么说。这节经文有趣，122篇三跟四节，这里说耶路撒冷被建造仿佛是连成一体的城，那各部族就是耶和华的部族都遵照上帝给以色列的圣谕上耶路撒冷感谢耶和华的名。有没有留意到这里谈到耶路撒冷城是怎么建造的？是仿佛连成一体的城，所以就是意思说呢，耶路撒冷的房子都很繁密的，这其实有一个保护作用。如果有敌人要攻击耶路撒冷城，那么你只需要喊一声叫一声有敌人，那隔壁邻居就会立刻来帮助你，所以那些一些人就会很快的组织起来来抵抗敌人，所以防备的屋子就有这个保护作用。那谈到在崇拜上帝这方面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住得很亲近很亲密，那崇拜上帝呢，团结一致崇拜上帝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过这里所要留意就是这句话连成一体给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要团结一致才行那想到这个 连成一体呢，是我想到年轻的时候参加过这个划独木舟的课程，独木舟 canoeing 很有趣的这个课程，你们有没有试过呢？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在这里的时候，这个课程呢教导我们很多关于这个划独木舟的这个东西不过有一个课程是谈到怎么可以在这个暴风雨的时候来到怎么可以在海上生存生还，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每个人划自己的独木舟，可能是划到海中央，通常一出呢就是十多位人那如果看到天色不好的话，带头的那个人就会怎么做呢？就会把他的桨举高，暗示呢我们要集中了，聚集起来所以每一个人就会把他的独木舟划到这个带头的人旁边左右一跟他碰船的时候呢，就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手左手扣右手，右手扣左手。那么如果你想象有20只船的话，这个独木舟的话，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连成一体。那么当这个暴风雨来到的时候呢，整个独木舟就变成一条船这样在海中央这样漂浮不会沉下去。那如果当中有几个不和的话，刚刚吵架，不要跟你勾手，不要跟你勾那么形成小圈圈的话，自己这个小圈圈，这个小圈圈，那生还的机会怎么样呢？就会更渺茫所以我在那个课程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训一个课，就是呢，团结一致不只是力量团结是生还，不听的话，不团结的话，可能会丧命那就谈到我们这前头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会爆发。耶和华的日子爆发，第一件会发生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大巴比伦世界的所有错误宗教都会被这个世上的政治势力毁灭，因为这是耶和华在幕后指示的。那一旦大巴比伦世界的所有错误宗教被毁灭的时候呢，之后地上还剩下几个宗教，只剩下一个宗教，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宗教。那另外一个预言又会受到应验了，什么预言呢？就是以西结38章的预言。没有时间给你读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去读一读以西结38章。那里是谈到什么呢？就是谈到这个马哥格地的哥哥就会起来攻击耶和华见证人。这个马哥格地的哥哥不是撒旦现在新的解释就是指联合起来的列国， 好像我们那部影片看到不是地上这个弟兄姐妹在地下室，然后后来这些列国的势力就来 要攻击他们了。所以可能我们会面对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列国马各各地的哥哥就会攻击最后一个宗教，他们的目的就要铲除所有宗教，那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呢。那以西结书三十八章谈到耶和华的子民，那个时候呢没有墙，没有保护，没有武器，什么都没有，很多很多那些很多很多很多这些财物。所以就是看到我们很好像在属灵方面解释很富有的话，就是要攻击我们，要得取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会怎样，那种情景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会有点恐惧，会害怕，不是？那我们如果需要求助的话，我们会去找谁呢？当然是找我们弟兄姊妹，因为如果当时呢人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呢，就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了，不是吗？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就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也可能是那些宗教已经被毁灭的不敢透露身份的人，可能他们自己也害怕，也帮不了我们。那如果不是那种人的话，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是想攻击我们的人。所以如果要投靠 找投靠的话，我们一定要找自己的弟兄姐妹才好。不过如果当时你跟弟兄姐妹不和的话，不团结的话，容易找他们帮助吗？不容易，即使要帮助你的人也难呢，因为可能之前 有误会，很深的误会，不能够沟通。所以你可以看出吗，团结一致有多重要。团结一致不只是力量，而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们的生还。所以我们必须呢现在就开始促进了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团结才行。那怎么样可以培养基督徒之间这个团结呢？这是我们要另外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那么两个不完美的人一同工作，有时候会产生难题。比如说一个弟兄他心情温和，不过常常迟到，另外一个弟兄很准时的，不过他脾气有点暴躁。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工作，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会有戏看，肯定会吵架的，肯定会火山爆发的。那如果这两个弟兄还是 要一起工作的话，而且把工作做完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培养团结呢？促进团结，就是他们要培养一些基督徒的特质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呢，哪一些基督徒特质能够促进团结，我们必须要培养的。我们可以把书打开到圣经，打开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其实这以弗所书第四章呢，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怎么样促进团结，也给我们一些劝告啊，怎么样可以避免会破坏团结的事。第一到第三节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这位主被求的，恳求你们，行事要配得上你们所受的招呼召。”那第二节谈到要满心谦卑、温和、坚忍，用爱心彼此包含，用和平维系团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一致的合一。有没有留意到这里谈到几个品质呢？比如说谦卑、温和、坚忍、爱心，这些都是能够促进团结的很重要的一些品质。那谈到爱心，可以的话把你的手指放在这一页，我们打开哥罗西书的三章。保罗在这里也提及到刚才那些品质，在十二、十三、十四节第三章。所以十二节有谈到连续之情、仁慈、谦卑、温和、坚忍，不是吗？ 十三节有谈到要彼此包容宽恕，那十四节又怎么说呢？除了这一切之外，要穿上爱，因为爱能完美地维系团结。英文我们说爱是 super glue， 能够真正的维系我们的团结。所以表现爱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们要培养的。那除此之外呢，以弗所书的四章还有提供了一些良好的劝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呢，在行为方面，在思想方面，在言谈方面呢，这几个方面如果做得不对的话呢，也会破坏团结的。我们看看在行为方面怎么样。保罗这里在十七到十九节谈到一些行为人会破坏团结的，当然他是谈到世人的这个态度。第十七节谈到这些世人存着无意的思想形式，他们的思想昏暗，那么还有心理麻木。十九节谈到他们丧尽道德感，就耽于无耻的行为，贪行各样不洁的事。这些都是上帝谴责的事，甚至呢会导致被会众开除的事物。那如果我们在会众行这些不道德的事，会发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明显，不是一定会造成会众分裂，弟兄姐妹不和，可能会吵架打架都会，那就会破坏我们的团结。所以我们要避免这里所说的这个行为。还好要见证人通常没有这个问题了，在这些方面不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会遵守上帝的这个道德标准。那谈到思想方面又怎么样呢？在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星期二有谈到要除掉旧品格，那么要穿上新品格。二十三节有谈到要更新你们思想背后的动力，并且穿上新品格。所以这新品格就是基督徒的品格，或者基督的品格，那么也具有基督的思想。我们的这个思想态度是有罪的，所以通常心向的想法都是以罪那一方面呢发展。我们就是要改变这个动力，这个思想态度。所以上帝呢可以给我们帮助，我们近期有谈到诚实圣经的话语，让圣经的话语深深打动你的内心，那么让圣灵帮助你能够推动你改变这里的思想。所以要有上帝的思想态度呢，我们就可以促进团结了。那谈到言行又怎么样呢？这个言谈，那我们看看二十五节，所以你们弃绝了谎言，个人就要对人说实话，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手足，互相依存。所以谈到要说诚实的话，不要说谎言，所以说话要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如果说话不诚实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婚姻里面呢，夫妻俩不诚实，经常说谎话的话，婚姻会维持吗？肯定不会的，肯定婚姻会破裂。在会众里面，弟兄姐妹说话不诚实、不老实，那就会起疑问了。弟兄姐妹就会疑问了，那可能就会造成其他问题了。那就会可能会会众分成几个小圈圈呢，小组啊，那就不团结，那撒旦魔鬼就会有机可乘。所以圣经的解释很简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可以不会怀疑弟兄姊妹。那还有就是第二十九节，污秽的话一句也不可出口。污秽的话包括什么呢？三十一节，一切恶毒、怒气、愤恨、尖叫、诋毁，连同一切恶念，都该从你们当中除掉。所以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会很温和，我们不会也好像这里说尖叫啊，会发怒气啊，愤恨啊，这些都会导致会众分裂的事。那当然有时候 弟兄姐妹说话行事会得罪我们，我们可能会有理由生气。那生气跟发怒气跟愤恨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气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看26节，经文怎么说呢？你们发怒却不要犯罪，不要等到日落还在动怒。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我们不要给让魔鬼有机可乘，所以动怒尽量把这个怒气解散，解除这个怒气，就是跟弟兄姐妹的纷争立刻去解除解决，就是应用圣经原则，马太福音5章、马太福音18章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过一直动怒怀恨在心的话呢，就被变成怒气，就变成愤恨，那以后呢就会导致弟兄吵架，那会众分裂。所以圣经给我们很明确的这个劝告呢，怎么去处理我们人的不完美的事物。那要知道一点，撒旦魔鬼可以利用我们人的不完美来造成会众分裂的。那希望就是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们呢，不是吗？所以没有看到呢，这几节经文的确很有意思的。那当然我们要避免这些会破坏团结的一些言谈。什么言谈会促进团结呢？好，我们看看29节下半部怎么说呢？这里说倒要看情况说强化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每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可以立下一个目标吗？说一些强化人的话，不要说一些消极的话。那32节要与仁慈相待，存慈怜的心，彼此甘心宽恕，就像上帝借着基督甘心宽恕你们一样，我们也要宽恕人，也要有仁慈，也要有慈悲。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表现这些特质的话呢，肯定会众会很亲切。那弟兄姐妹也很喜欢来到会众，不会觉得来到会众好像会众里面有地雷这样，踩这里不行，踩那里不行，怕地雷爆炸，这种情况很紧张，肯定不是，不会有上帝的灵存在。那最后一节要读的就是30节，不要令上帝的圣灵忧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呢，跟上帝圣灵的领导相反，做违叛上帝圣灵所领导我们要做的事，违反，那就是让上帝的灵忧愁了。那这样呢，我们就会破坏会众的团结了。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啊？打回第3节来看一下，因为第3节的下半部有谈到啊，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啊。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上帝的圣灵在会众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才能够团结一致。因为上帝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实，然后爱心和这个忍耐，这些都是能够促进团结的。不过如果我们行事跟上帝的灵有冲突的话，那就会使到上帝灵忧愁，我们就会失去上帝的这个圣灵，会众也会失去，那肯定呢会众就好像巴萨一样了咯，就会大吵大闹了，那就不会荣耀上帝。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讨论可以让你们看出了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团结其实呢是很宝贵的，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很高兴，就是在世界各地的真基督徒呢，现在正是同心同德促进团结，每个人都努力要这样做。那希望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这样做，所以珍惜我们这个宝贵的基督徒团结。珍惜的意思就是把它当作是宝，如果人给你一个很宝贵的礼物，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把它好好收起来，如果是装饰品的话，把它放在最 美观的一个地方，人人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宝贵的基督徒团结， 我们要尽一切能力呢去拥护我们所得到这个团结，那这样呢我们就会荣耀上帝，这样我们就会在会众里面呢以喜乐的这个气氛去侍奉上帝了。好，这就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啊，谢谢你们的聆听。那这一周呢，我们也很高兴啊，跟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一起传道，希望你们也能够从这个传道前的聚会啊，得到一些帮助啊。这一周是谈到怎么可以改善传道技巧，主要目的就是能够建立圣经研究哦，帮助学生来参加聚会。那么以后呢成为基督徒亲近上帝。好了，所以过了这一周呢我们回去新加坡，今天晚上回去新加坡，两个礼拜后呢我们再回来探访丹宾跟摩尔，这就完成我们第四回的这个探访，九月开始是第五回了。那么不久我会通知你们呢，我们明年的大会也会在什么日期什么地方啊，相信你们都很期待，不是慢慢等啊，就快 要发给你们这个信了。好了，所以我们感谢你们的这个照顾，在饮食方面、住宿、交通，谢谢你们。那么还有两个会众要探访的，你们要不要把你们的问候带给他们？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聚会了。结束我们可以唱最后首诗歌，诗歌114首，上帝赐给人宝贵的话语，114首。